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话要惩罚强国，强国自然睬你都傻啦。早就先发制人，喺佢当选之前，特朗普想话注册特朗普呢三个字做商标，太天真啦。根据强国逻辑，依法施政，参考 New Balance、Apple、乔丹呢啲大商标都判输啦。喺商标嚟讲，特朗普啊算啲咩啊？依法，嗱我再重申啊，系依法将特朗普呢啲外国势力判佢败诉，兼要俾埋堂费。仲唔系彰显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嘅法治精神？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了解一个国家咧，就先要了解佢嘅语言。咁想了解佢嘅语言咧，最容易咧就系由听歌做起啦。嗱，我哋今集强国新患者有好多好嘢听啊！ 好，欢迎你到今集嘅强国。 生患者， 我哋今集系叱咤强国劲爆十大劲歌中文金曲颁奖典礼，事不宜迟，即刻去歌， 去歌。 我们面对我家太阳，正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我们坚持不可战胜的力量。 哇，正啦，正啦， 好兴奋啊，耶！ 嗨晒依家， 真系唔使饮酒咁嗨。平时我哋录节目咧就饮酒嘅，而家我面前咧唔使饮酒啦，听呢个歌已经好嗨噶啦。 好啦，今集咧我哋就讲强国入边去做一啲比较有代表性或者好 hit。或者大家都好鍾意嘅歌曲。 冇错啦，头先嗰首八旗你练好咗未啊？ 我练緊练緊。 即係练唔到呢啲歌以后呢，可能真係唔够真诚㗎。以后无论係出街旅行啦，返工啦，做议员啦，返学啦，都可能俾人 DQ。 係啊，返学返个学都俾人 DQ。呢隻咩歌啊 ,MJ? 呢隻叫做东方红啊，中国著名嘅红色歌曲。 係啦，咁佢有咩咁著名呢？嗱，佢最著名呢就係文革嘅期间。咁呢基本上呢，原来好多广播电台啊，广播站啊，所有最片头啊，即系佢一开头嗰只歌咧，就系、是、播《东方红》啦。 哦，最为人熟悉的几句歌词，不如八旗你唱嚟听一下。 哎、我好惊、啊， 嚟俾掌声， 唔好唱啦，不如我读啦。 系 系咯， 你唔系练好咗啦咩？ 东，我净系识讲。 O、okay、 K， 我呢个真心嘅，我真心嘅，而家唔好 DQ 我啫。 系 《东方红》。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哇！真系我有得我喊紧，本身我想你俾我抹眼泪先。 O K 嘅，我都 feel 到你嗰份真诚嘅，不过就喺歌艺方面都唱好少少啦。 我依个系读嘅，读嘅我唱唔够胆唱，我已经影响我哋收听率。 O K， 不过咧我都俾翻少少信心听众啦，你放心啊，嚟紧呢个节目咧唔系全部都系呢一类歌曲嚟嘅，有啲。稍微喺音乐上啦，系可听度系高啲嘅流行曲听嘅。 系啦，咁咧，总之咧，我相信各位啊，即系尤其是可能各位听众，即系好多时忽，即系有多少强国嘅经历啊，或者佢有去强国去闯荡过下咧，唔多唔少咧，一定会听过以下落嚟一扎金曲之中嘅金曲。 冇错啦，我哋究竟为你准备咗边十大咧？而家嚟到第九位，去歌。又去翻嗰首歌度 我哋太关注毛主席啦，我哋心入边太关注，冇办法，真系我本身我的心就系红色嘅，即系个个心，即系我心入边咧，我嗰种我哋嗰种挂念啊，系 以后咧每一首歌咧，譬如阿陈奕迅出嚟唱完歌啦，明年今日要再失眠，跟住都要再播翻呢一句落去，先至为之流行曲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哇唔得啊！呢啲 咪 DQ 咯，DQ 你咩咩十大咩中文金曲咪 DQ， 冇一定要 DQ， 要司法复核，司法复核你我呢个 唔配做个歌手啊，简直 系咯，系啦。嗱，头先嗰只 MJ 听得。你听得好忐忑啊！ 好忐忑，唔系呢首歌应该大部分香港人都听过嘅 神曲啊， 都熟悉嘅。就嗰阵时大概系网上啦，被封为神曲啦，系呢个叫做话巩琳娜小姐喺2006年出嘅。但我觉得佢红咧，就系嗰阵时杜汶泽 啦，杜汶泽， 跟住开始就恶搞啦，网上出现一大堆嘅恶搞啦，开始红嘅。 但系咧，传闻咧就呢只歌咧，就系咧每一个人翻唱咧，都系翻唱唔到嗰种神韵，同埋 咁多变嘅表情， 我谂冇乜人可以做到佢嗰神韵噶。不过近嚟我见到近嚟再 hit 翻就系阿黄祖蓝，佢好似有个广东话版，大家上网可以 search 下，佢喺大陆嘅电视台嘅节目嗰度都在唱紧。 哦，呢只经典啊！呢只王菲都好似唱过啊， 系嘛？ 系好似啊，王菲唱过啊。 但系咧，佢又未够政治正确，因为听说佢喺中国嘅篮球协会嗰度咧，系俾人哋封杀咗嘅。 系咪惊讲佢烦得滞？ 系啊，话你讲得好啱，你讲得好啱。话咧系啲主场球队啊，爱嚟咧播呢啲歌，爱嚟骚扰客场球队。你想住话你谂住射个罚球， 咪即刻好似玩边领咧，个箭进变咗向下， 系啊，即刻大叫。好啦，头先讲嘅第九位就系忐忑，好啦，跟住下一首第八位咁系边一首歌呢？去歌。 哇，老鼠爱大米，我谂好多听众都识啦。 好多好多我都识， 阿 Twins 都唱过啦，即系广东话版。 即系咧，我觉得吓，喺好耐之前啦，听讲啦吓，比较细个嘅时间，嗰啲流行曲咧，我哋好少会听大陆嘅流行曲嘅。咁呢一首咧，系我觉得喺我第一次听佢，好似喺小巴度听心机播，咦？点解无端播首大陆歌？但系听落又几好听，咁样开始咧有大陆嘅流行曲咧。走进我哋广东话嘅流行市场啦，咁跟住系啦，好似阿白琪你讲，有啲Twins 唱过，连而嗰个咩啊，嗰阵时有个， 佢有几好多个唔同版本噶， 系啊系啊， 英文版都有啊，嗰个英文版嗰只歌叫咩名啦？嗱，中文叫老鼠爱大米啊，英文 Mouse Love 真系叫 Mouse Love 系 啊， 跟住阿 Bob 啊、范振峰嗰啲，佢哋嗰阵时有个节目叫新乡招俱乐部都唱过嘅。咁但系既然攞得我哋第八位都睇一睇佢啦，佢系由杨慎光作词，黄启文主唱嘅，而家去边真系唔知啦。 系啦，喺维基亦都揾唔到佢嘅，呢个系神秘人嚟嘅。咁咧，嗱其实咧唔止广东话版，唔止英文版，甚至呢只歌咧好流行嘅， 系 日文版有，嗱我唔识读日文版啦，咁韩文版又我亦都唔识读啦， 都系呢个意思噶啦， 系啦，越南话版都有，系高棉语。高棉话 咩叫高棉语啊？ 即系高棉，即系高棉嘅，即系缅甸嗰边 啊！哦，高啲嘅缅甸啊， 系啦，系啦，即系柬埔寨都系柬埔寨嗰边嘅语言， 系 柬埔寨边都有呢个老鼠爱大米。咁柬埔寨知点点佢个名点读啊？即系点爱呢只歌？ 点会知啊？ 嗱，佢个名咧叫都系叫 most love wise 嘅 ，most love， 即系老鼠点解仲系英文老鼠爱大米嘅名啫 ？most love wise， very love wise， 类似咁，大家有兴趣嘅网民可以上去听下。 系 好，跟住第七位，许哥。嗱，呢首啊近期啲啊，呢首咧系叫做《最原民族风》啊，咁系由呢个非常喺内地啊非常受欢迎嘅乐队凤凰传奇去唱嘅。近嚟佢哋嗰啲即系唔系近嚟啦吓，佢哋一路嗰啲歌咧都系一啲咁样嘅 style 嘅，系一啲好有节奏嘅旋律啦。跟住咧初咧就系俾人去大陆嘅网民恶搞佢，恶搞下恶搞下咧，又好受欢迎。跟住呢首歌咧喺大陆都系经常喺 KTV 嗰度咧就一播咁嘅，大家一齐大合唱咁样嘅。 系啊，呢只歌咧都唔系话好耐历史嘅啫，2009年咁咧，佢由一个乐队啦，叫凤凰传奇，咁即系去唱嘅。咁凤凰传奇咧，其实喺我哋强国咧都几红嘅， 好红啊！ 系啊系啊，个呢只咁嘅最原民族风咧，其实都更加红添，系非常之红。呢只歌咧，基本上咧，我每一次即系想当年啦，即系以前啦，出差去 KTV。即系大家去交流一啲音乐嘅知识嘅时候啦， 交下楼下 系啦系啦，咁咧都周不时会听到呢只歌， okay。 真系周不时，但系好得意嘅，永远呢只歌嘅时候咧。啲人咧系唔会自己唱嘅， 系 永远都系开住嗰个伴唱嘅，唔知点解。 其实咧，我听佢个音乐咧真系 O K 嘅，但系咧我唔知啦，可能我嘅品味唔同啦。我听呢啲咩最原民族风啊、凤凰传奇呢啲名字，我真系觉得呢啲名系改错啊，害死佢哋啊！嗰啲型啲名得唔得啊？ 唔系，我个最原咪即系型咯，最型民族风乜？喂，呢只歌咧你冇睇，真系冇睇少佢， 唔睇少 系啦。佢咧，佢系呢个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系。 嘅推荐曲目嚟 系咩叫推荐曲目呢？即系跳广场舞，就系推荐呢只啦。大家间唔中咧，听众咧有兴趣，即系如果尤其是住天水围啊，或者住荃湾，即系有啲公园咧，可能路过可能有机会听到佢只歌。 同埋佢呢首歌咧得意在咧，佢话点解会爆红咧？就系、是、佢可以摆落任何嘅音乐嘅片段套，譬如 Michael Jackson 啊、Beyonce 啊、王菲啊、五月天啊、Super Junior 呢啲咧，配啲音乐落去咧，竟然都系嗰所谓嘅神同步啊，系 match 噶，冇违和感嘅。 即系好似读奥巴呢三只字，轮落去，甚至喺每一只歌度都系会 很想去捕捉他， 很想去捕捉他，你都可以轮到咁样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所以变咗系嗰啲网民就可以，譬如话头先讲嘅广场大妈舞，无论个大妈系点样跳法，咦，都系好啱节奏嘅。 好啦，我哋又继续 第六位。 像羊啊，爱的疯狂，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？烂漫像羊啊，并不荒唐，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。 哇，一阵好有北方嗰啲好苍凉啲草原味道，同埋咧各位听众，我想同大家讲声咧，今集咧我同阿 MJ 两个咧喺做节目上有特别嘅安排嘅，咁我哋真系带住一个 headset 一路听住歌喺度做节目嘅，咁咧第一个 headset 真系啲声 OK， 咁我哋一路听一路口弹下弹下咁咧，我成件事好兴奋，咁好啦，咁讲翻呢只歌先啦，呢只歌咧嗱好好北方味道，大家唔知讲咩，叫《狼爱上羊》，系啦，系边个唱嘅咧？ 唱嗰个叫做汤潮啊，唔止唱啊，作曲作词都系佢啊。06年已经开始唱㗎啦。咁呢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呢，就系、是、都系同啲强国嘅朋友喺度唱卡拉 OK。咁系一班麻甩佬啦，咁讲啦。一班麻甩佬唱呢特别有嗰种阳光嘅味道，一班喺度浪喺上扬啊，多么荒唐咁样，好有嗰种即系草原，我真系想象到佢哋喺草原咧，嗰种情怀， 嗰种豪迈啊， 系嗰种豪迈，系啊，好似古代嗰啲神侠嗰啲咁样喺度饮住杯水酒，嚟啊，店小二，俾根白酒我，浪喺上扬啊！ 嗱，呢只歌咧咁豪迈奔放咧，呢位汤潮咧其实北方人嚟嘅，即系沈阳读音乐学院嘅。咁咧，我头先又睇佢嗰个百度嗰个百科咁样啦。 系， 咁佢有一样嘢，有一样兴趣咧，都同呢只歌好吻合嘅。咁咧，佢喺嗰个百科入边咧，话佢最喜欢做的事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和朋友喝啤酒聊音乐，即系件事我真系觉得好 match， 好 match， 好 match 啊！ 然后咧，嗱话我话晒咧，都系一个音乐人嚟嘅。咁喺一个纯音乐欣赏嘅角度咧，佢呢个歌词嘅意境咧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，我嘅当时第一次听都有震撼嘅地方嘅，即系类似我知好多音乐歌曲咧有用嘅呢个 concept 嘅，即系唔同嘅物种走埋一齐啦，狼同羊本身系天敌咁就啦，狼会食羊啦，咁但系只狼就爱上咗个羊啦，咁跟住发生嘅情怀嗰啲咧，其实系啲歌词其实我觉得几好嘅，所以我真系可以当系一个正常嘅流行曲去听嘅。而佢 pop 嘅原因呢，其实都有人分析过话，当因为大陆好中意喜羊羊啊，咁个狼爱上羊呢就会令人哋好有亲切感啊。咁所以啲人就鍾意啦。 好啦，咁我哋去第五位，系咪第五位嚟㗎？ 冇错，第五位 去歌。 你深深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 呢首啊，八旗有冇听过啊？ 有，我有听过好多强国嘅女仔唱嘅。 哦， 系啊，佢哋好多强国嘅女仔咧都好中意唱呢只歌。 题外话，你系咪净系听女仔唱歌嘅啫？强国？ 唔系，即系我系男嘅朋友同埋女性嘅朋友都有嘅。 OK， 系啦，咁依位咧个声音咁幽怨咧，就比较咁唯美啊，咁靓咧。 依位 小姐，依位女士啦吓，叫胡杨林。咁呢只歌咧，嗱，我个名好好听，叫香水有毒。 正㗎，我就实际上未听，好少听原唱版嘅。我同好多香港嘅朋友识，佢哋好多时识呢首歌呢，都係因为嗰时有个节目叫超级巨星，超级巨星。咁有个歌手朋友唱得几好，佢叫做王嘉怡。而家好少听佢出嚟唱歌，但佢真係唱得好好，我觉得。嗰时佢喺节目度唱呢，Miss Chan Chan 都话 呢首歌系属于佢噶啦，就算 Miss Chan Chan 同合唱都唔会拣呢首歌合唱噶。 系啊，呢只香水有毒咧，就令到呢位阿胡小姐咧就一炮而红，咁就基本上就都红得好紧要噶啦，即系因为佢呢只歌，咁甚至可能有令到真系成个。当时啊，强国嗰阵时2010年左右啦吓，个娱乐圈都有少少震撼嘅，啊唔系2006年，唔好意思，震撼嘅。咁佢呢只歌之后啦，咁开展咗佢灿烂嘅星途啦。咁之后其实都冇乜新闻噶啦。 同埋袁莉之后，可能我哋唔知啫，冇咁 hit 嘅歌啫。同埋咧，袁莉同之前我哋提过先，之前几位嘅我老鼠爱大米咧有少少关系嘅。佢呢个人发掘出嚟咧，袁莉就系帮啊。老鼠爱大米嘅黄启文去唱歌嗰阵时咧，佢就做和音嘅。咁嗰阵时候俾人发掘咗，咦，原来你把声都几靓噶。咁跟住就开始去揾佢做歌手，就揾都 OK 嘅，开始有资源去制作音乐啦。咁就揾台湾嘅制作团队音乐制作人咧，去帮佢整呢首香水有毒。所以你会见到呢一首嗰个流行曲嘅元素系重啲，同埋冇咁，我真系觉得冇咁土嘅。可能即系听一开始听嘅时候个印象几好。 同埋咧，呢只歌系喺即系强国入边咧。好多20多岁，即系约莫咁上下年纪嘅人，一啲集体回忆嚟嘅。咁咧，佢哋有一句说话就系话中咗香水毒，系啦，即系点为之中香水毒咧？就系、是、我中香水，一听到呢只歌咧，或者一听到个 melody 咧、就会情不自禁咁跟住唱，就话自己哎呀，我中咗香水毒啊咁样。 O、okay, K， 有一轮就算都唔系有一轮，我谂而家可能或者数前几年啦，喺香港嘅 K T V 卡拉 O K。流行榜嗰度熱唱金曲咧，佢通常都喺前列嘅。我唔知而家仲有冇跌翻落去啦，因為個節目話曬有翻咁少時間。但係應該聽過嘅人都唔少。我諗而家去十次卡拉 OK， 咁總有一兩次會有人聽，有人唱咯。 喺強國嗰啲 係香港啊，強國就唔使咁啦，更加啦。好，呢首歌差唔多啦。好，我哋講下第四位，哇，嚟到第四位啦，許哥。跟着我左右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哇，好寒风啊！呢只歌有少少寒风啊。 呢个系好近代，所以近代都系即系互相影响啦。寒风咁劲咁，所以大陆嘅我谂香港都系啊。嘅歌手开始去模仿佢哋去制作啦，好有佢哋嘅节奏感啦。咁呢一对嘢犀利啦。嗱呢对咧，我呢首歌咧，我系识一个小朋友几岁嘅小朋友，佢唱俾我听，而系朗朗上口识晒嘅。而呢对嘅乐队啊，原唱歌曲嘅呢对乐队叫做 TF Boys， The Fighting Boys 啦，系啦 ，TF Boys 啦。咁咧都系三个小朋友嚟嘅，15、16、17岁，今年。而家呢一日嚟讲啊，佢哋系15岁、16岁、17岁嘅啫。 佢嗰个风格咧，我觉得咧，即系无论佢哋呢对组合歌，即系佢呢只歌咧系15年一上年嘅啫。咁咧佢呢对组合嘅风格咧，俾我感觉系有少少似啦，我唔好话学或者模仿啦，一啲日本。或者韩国一啲男，即系啲男团嗰种， 似啊， 嗰种风格 嚟，系啊，佢哋直头我睇佢哋 M V 啊，直头都有睇，即系啲人喺度唱卡拉 OK 啦，咁佢有 M T V 播出嚟啦，都系少女时代嗰啲咁样嘅制作模式咁样噶，咁跟住呢啲小朋友啦，咁而家佢哋呢一种嘅地位啊。有啲似我哋以前嗰阵时听 Twins 嘅女校男生，系啦，佢哋就唔系嗰个情怀，但系咧就都系一啲小学生、中学生，基本上都会识唱嘅一啲歌。 系啦，呢只咧就同我哋头先播嗰啲咧有少少唔同。头先我哋推介俾大家嗰啲咧，一系就即系好爱国啦吓，一系咧就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历史，又或者啊，或者好。有感觉你话老土又得，你或者讲有好有乡土情怀都得。但系呢一只咧，就真系讲紧话近呢一两年都几风，尤其是几风魔喺我哋强国嘅小朋友或者后生仔咁样嘅。 系啊，流行曲路线咯。系啊，呢首歌应该即系未来啦。我谂呢啲小朋友会大个噶嘛，我谂未来10年都可能都继续红落去噶。呢对组合啦，可能都加埋。 哇！我哋去第三位咯，犀利呢只，去歌先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。 哇！呢只犀利啊，呢只，但大家我谂都点都听过下啦吓，唔识唱唔识唱都听过下啦，识唱头先学人跟住唱咗啦，已经 简直系梵音啊！呢首歌我听阿 Win 介绍嘅，讲真，但系有佢介绍之后咧，我觉得都避唔开啦，基本上任何地方都听过，我之后喺香港嘅婚宴听过。 哦，系好多人播我呢只歌咧，其中一个神奇之处就系咧，你听完只歌一次之后咧，跟你跟住成晚咧，你个脑入边咧就会不停听到呢只歌，你明明冇特登听噶，你个脑喺度突然浮起噶。 系，而家啲歌都系咁噶，即系Gangnam Style 嘅成功，佢呢首歌就被誉为中国嘅Gangnam Style 啦。 系 咁Gangnam Style 嘅成功咧，佢其实有啲计算喺入边嘅，就话呢一种咁样节奏嘅音乐就会成功挑起你脑神经入边嗰啲loop 嘅元素啊，咁跟住会自动喺你个脑入边咧，就好容易 loop 到呢几个动作。试下啊，试下边个咁啦。 同埋佢呢个佢因为小苹果都系近呢两年啫，2014年嘅歌嚟嘅。咁其实佢都好似头先嗰只咁样咧，唔多唔少渗入咗一啲韩风，或者有少少日风啦，即系喺度嘅。佢个 MV 嗰啲风格啊，即系比较调皮啲嘅，即系冇可能冇十年前或者十零年前，即系相对嚟讲沉重啲噶嘛，我哋强国嘅歌， 虽则就都有少少娘味噶啦，但系讲真个 MTV 女角咧系几 OK 嘅，靓嘅，我觉得起码身材 OK 啦，有啲抄，即系有啲似咧嗰啲韩国嘅 MV， 就算系男歌星又好啦，或者男团都好啦，都揾个索女喺度做，咁会好比较吸引到观众眼球啊嘛。 我相信呢只小苹果咧系应该我据我嘅了解或者认知啦。近一可能十零年其中一隻最 hit 嘅强国歌， 好肯定。头先咪讲过，之前有一首都系广场大妈舞最原文曲风，系咪？呢首就肯定系广场必须有噶啦，一定有噶啦。广场大妈舞嚟讲咧，主要歌曲嚟嘅。 系，同埋大各位听众咧，如果对于只小苹果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兴趣咧，就可以再 search 下嘅，因为好多衍生作品嘅，例如有军营版啦，有毛泽东版啦，有韩版啦，亦都有金正恩版。 韩版系劲嘅，佢真系揾到去Tara 出名嘅歌手去一齐去 crossover 嘅，系我未讲嗰个组合叫做筷子兄弟啊，佢哋好似嚟紧香港， 系啦，佢金正恩版就冇揾干金正恩 crossover， 系啦，咁毛泽东版都冇揾毛泽东， 呢度衍生嗰啲嘢噶，嗰啲北韩嗰边话抗议啊，叫佢哋下架，跟住中国冇理佢嘅，但系啲网主惊啦，唔好我哋都系跌咗去先。 同埋呢只另外一样嘢犀利咧，就系咧佢系PlayStation Vita， 即系佢部手提机咧，佢只太古之达人噶嘛只 game， 佢系拣咗呢只其中一只歌喺只 game 入边咧玩嘅， 哇， 系好犀利嘅日本 game 啊，日本 game 嚟啦 ，OK， 哇，第三位咁劲，第二位又系乜嘢歌 咧？呢只真系犀利，第二位。 哇！呢首真系其实系一个经典嚟嘅，呢首系我觉得系香港人认识嘅大陆歌曲嘅一个最旧、最经典嘅一首歌。 我想问一个问题 ，CMJ， 点解把声咁熟嘅？ 呢个因为我都揾翻个近代版嘅，呢首咧嗱，呢首真系要推介网民。如果你未听过呢头先嗰首歌嘅唱歌嘅人咧，就系阿汪阿姐啦。 我哋叫我嘅汪阿姐， 冇错。后面仲有啲男声噶嘛，就系阿温拿同埋郑少秋。哇 哇， 劲到爆啊！阵容， 星哥入，要强过收银者喎。 但系佢厉害嘅唔系呢个阵容五子，佢厉害嘅咧系啲网民好有创意，帮佢写咗好多字幕落去。你上去 YouTube 或者你就咁去 Google 啦，你打几只字叫做妹妹你做全套，咁你就会揾到呢一个视频 啊？咩做全套啊？ 妹妹你做全套，咁佢咧就系将嗰啲歌词咧，你会觉得好真系好 match 个画面噶，就变咗做呢一首歌。我真系睇咗，我谂睇咗呢个 video， 我又睇咗有十次。 其实呢只歌咧，我听过咁耐，呢只歌叫咩名咧？我听咗好多年历史啦，应该。 我都系近年先知嘅啫，叫做纤，唔系近年，我寻日先知，揾资料嘅时候先知，叫纤夫的爱，纤夫嗰啲船嘅船舵手咁样嘅人挂。 好啦，呢只歌咧就真系好耐噶啦，呢只歌系讲紧八十年代嘅歌嚟噶啦。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几时听噶？ 冇印象，因为太细个，因为真系 我有印象咧，我系听詹叔喺电视机面前唱噶。 系咩？ 詹叔咧，佢系 江山如此多翻嗰阵时， 佢系做电视剧，咁佢就电视剧入边嘅角色咧，佢就话自己好识得啲大陆歌嘅，咁啊即刻就即刻唱啊嘛，咩咩再唱多个单生 草。我听过阿 B 哥嗰唱，我记得我唔知睇边套戏。 哦，系啊，都系即系嗰阵时大家会识嘅有限嘅几首大陆歌咯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 M V 咧好值得睇嘅。 讲真定讲假？你讲汪阿姐嗰、那个？ 唔系，我讲佢原装 M V， 唔系， 因为当中佢衍生好多唔同版本嘅 M V。好值得睇嘅，大家咧可以上 YouTube 去 search 下 ，search 纤夫的爱， 系啦，纤夫的爱，咁就我相信大家会有惊喜嘅。 值得睇嘅地方喺边度咧？有冇 或者咁讲啦？我要讲一讲，因为我哋强国新患者咧开个 Facebook page， 咁、或者咧，我哋可以喺个 Facebook page 度 share 下呢段片，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好嘅反应。 哦 ，OK， 好，咁啊，即系都系卖个关子，唔讲住。 Facebook page 大家 search 强国新患者就揾到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噶啦。 系啦，跟住喺上面睇下究竟有乜嘢值得你睇啦。好，跟住哇，好快嚟到第一位。 我听就系嗰阵时，我系企要起身嘅，亦都眼泪都流紧落嚟嘅，系即系大家唔信开咪 M J 嘅， 唔好意思， 你唔好咁嬉皮笑，你要庄严，你要尊重我即系唔系国歌啦，即系我哋党一只好重要嘅歌， 系我摆佢第一位咧，我觉得系啊，真系尽咗力噶啦，但系咧，我觉得系啱嘅，因为咁样咧，先至显得我哋政治正确吓，咁究竟点解咁样系政治正确？就唔使多作解释啦。 系啦，因为我哋强国生还者系想继续以后做落去嘅，系啦，所以我哋呢只歌一定系第一位 嘅。系啦，而我相信我哋有生之年咧，可能嚟紧咧，以后大陆唔系以后嗰啲歌曲嘅颁奖典礼咧，可能都会有啲元素噶啦。 我觉得一头一尾咯，即系可能嗰、那个开幕嗰阵时候就播呢只歌， 系啦， 跟住可能即系再加国歌咁样啦吓，咁跟住即系佢 closing ceremony， 即系佢 closing 嗰下又一定要播呢只歌，冇办法。即系我呢只歌我觉得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咧，即系其实都好有意义， 好有共鸣， 系 系啊，即系你点样能够忘记有呢个党？如果冇呢个党，我冇新中国，冇新中国冇香港啦。咁中国好，香港先会好噶嘛。咁我哋咪一定要吓听下多啲啲歌，咁先明白中国点解要咁好。 系啦，同埋我哋要即系分陶下自己嘅内心，即系即系呢只歌究竟个歌词背后个意义，同埋想带出嚟嘅信息。是有几咁正面呢，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几样嘢。 冇错，不过呢既然係咁都要讲一讲个 background 啦，係有一个劲啊，真係由曹火星啊，听个名已经劲啦。曹火星系1943年前辈，音乐嘅前辈，你而家所有嘅音乐人有边个系有1943年开始作歌啊，冇。咁呢啲前辈你要敬重，系咪？咁所以呢原本呢就叫做冇共产党就冇中国嘅，但系有啲嘢叫做点石成金。冇共产党就冇中国，唔够点石成金。毛泽东先生，我哋伟大嘅唔好讲先生，伟大嘅毛泽东主席， 毛主席 系啦，佢修改咗，佢喺中国面前加个新字， 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 我觉得冇翻咁上下字系谂唔到嘅，即系谂唔到， 加唔到咗。 同埋咧，我觉得呢只歌嘅作者系表达。做啲嘢嘅，即系叫曹火星啊。 系 咁，将来咧，我哋地球开发火星咧，其实系任何人都唔可以喺火星居住，除咗我哋中国人。 冇错，都系强国噶。其实我哋喺1943年已经有我哋嘅历史去证明我哋系火星系属于我哋。 自古以来， 冇错，都系属于强国。 系自古有几古咧？1943年 系，其实更古都系，不过1943年我哋唔使次达到咁大。我哋求其讲1943年，已经晒单你所有嘢啦吓。其他啲作曲家林夕呢啲唔够佢玩啊。 系啦，咁我哋大家嗱，各位听众，我喺度呼吁，一定要上网 search 呢只歌，背咗佢。 系 咁同埋记得嗱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记得 like 我哋强国新患者嘅 Facebook， 冇错， 喺 Facebook 度 search 强国新患者。 然后我哋会有更加多政治正确嘅嘢介绍俾大家，等大家继续喺强国继续生还。 系啦，我哋下一集时间 再 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好，下次见， 拜拜。